在苦恼他的痛吧，爱他笑，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 那双眼睛都能代表两个世界， 他的下能搞笑， 那么低劣还要吹多少吉他才能拽得上， 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才找那 睡不着不着， 才能